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这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凉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对啊，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嘉宾哈，是来自金祖山风景区的市场部经理雪莹。来，雪莹，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金祖山风景区来雪莹。 欢迎雪莹。今天啊，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呢来分享，对，一是送福利呢，二是来分享金祖山有一个戏雪乐园的这样的一个好玩的一个去处哈。都说冬天是一个下雪的季节，为什么北京没有雪呢？ 因为水汽不足。 还记得我们这个毛泽东毛主席哈，有一句这个"沁园春雪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顿时滔滔"。 哎呀，文化人啊， 是好全会呢。但是在北京，到现在有白雪皑皑吗？ 还没呢。 有冰天雪地吗？ 哎呀，咱们还是有的地方有的。 对， 市区里边没有。 对，但是啊，我们可以去一些比如说滑雪场啊，或者是一些戏雪乐园呀，都能够玩到雪，也能够看到一些你在市区里看 不 到的一些美景和景象哈。来，雪莹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金祖山风景区。 好嘞。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景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吧。那金祖山景区呢，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距离北京西四环仅有48公里，交通特别方便。主海拔呢有1080米。那景区拥有悠久的文化资源，其中有北京最早的皇陵金陵遗址和这个十字寺古刹遗址，均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同时都是国家级保护文物。 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风景优美的一个风景区了哈，叫金祖山风景区，就在房山区哈。那这样雪莹，今天呢是来介绍咱们这儿一个戏雪乐园，那把这个戏雪乐园先给我们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呗。 可以，我们现在景区打造的第一个亮点是景观。那现在观这个听众朋友来到金祖山呢，可以看北国风光、峡谷冰川、冰雪世界，可以看这个冰瀑垂挂和我们60余米高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冰瀑，相当壮观。 哦，60余米的冰瀑， 对， 哎，是就是那种，就跟那个水柱 一 样， 对， 但是 是 凝固的，对吗？ 对， 哦，真的挺厉害的。我一个南方人，真的是。就是一见到下雪，哇，下雪了，下雪了，来看。 对，我记得啊，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北京下雪了，很小很小很小的雪，对于我这种北方人来说，哎呀，简直是不足为怪哈。但是有一个南方同学，那激动的呀，我跟你说，激动不得了，不得了了。但是因为在市区嘛，无论是我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真的是见不到雪，北京到目前还没有下过一场雪哈。那么我们可以去金祖山风景区的这个戏雪乐园去赏雪、玩雪，对，来感受一下美景，来体验一下的一些雪上的运动哈，都可以。刚才雪莹也说到了，我们这儿会有各种各样的冰上的和雪上的运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了，是不是？ 对，是的。 送的是这个冰雪节的门票一张和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是价值260块钱的。哎呦，不得了，大方啊，雪莹。 老板大方。 因为啊，去很多地方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需要单花钱的， 对对对， 对，比如说我买一张门票之后进去，比如说这门票是50块钱，去里面玩一个项目要单交一份钱，再去玩另一个项目还要再 交， 对，还要再交一份钱。那么今天啊送的这个票呢是门票加所有项目的通票， 哇，太划算了， 对，就说明这一张票到里面什么都可以玩。是吧，雪莹，是这意思吗？ 是的， 真的是，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赶紧来抢吧。 对，是今天的听众有福利了哈，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哈，来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哈，来免费获得这个由金祖山风景区提供的冰雪节的门票一张加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来四娘出个问题吧。 来，我来问啊，这个第三届冰雪文化节是在哪个山呢？ 对，是在什么地方办的呀？ 对，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呢？在哪个山呢？ 对呀，是金祖山风景区吗？ 哎，好像是。哎， 对，来回答我，金祖山三个字就可以哈。来，金呢是金子的金，祖呢是祖国的祖，金祖山风景区哈，赶紧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赶紧啊。这个等着你们的答案，等着你们的回复，回复我金祖山风景区免费的门票送给你喽。 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停谁的命令，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

感情的祝福，可惜都于事无补。今夜有人陪你庆祝，不忘 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生日快乐哈，这是一首刚才小乖阳点的一首歌，因为啊今天好多朋友都过生日哈，今天在我们这个仙都客栈的微信福利群里头哈，真的是有好多人同时过生日哈，那么 今天是什么日子？ 12月15号，对，同时呢也来祝今天的朋友们过生日的哈生日快乐，也希望这些没有过生日的也能够天天开心，开心的话每一天不都是在过生日吗？对不 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自金祖山风景区的雪莹，也是呢来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金祖山的这个戏雪乐园哈。在刚才的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四娘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来回答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哈，是叫做金祖山。好，来恭喜这位听众叫做云开雾散被宠坏洋洋138一个手机号哈，请家有美童兔儿精灵群 QUN 哈，来恭喜你们七位获得由金祖山风景区免费提供的冰雪门票加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哈，是价值260块钱的，恭喜以上的七名朋友哈。那么没有中奖的呢也不要这个着急，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啊，还会有免费的门票送出。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这个戏雪乐园哈。来雪莹，咱们这儿都有哪些项目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祖山呢除了看风景看冰瀑，那主要还是游玩，玩什么呢，就是玩冰戏雪，冰上碰碰车卡丁车，还有雪上的高尔夫挖掘机，这个雪上飞碟等等等等。 这是雪上的运动是吗？ 对，有雪有冰，我们主要有个冰场还有一个雪场。 哦，就是有冰上玩的也有雪上玩的。 对，是呢。 然后在同一个地方还是分开的？ 两个场地距离100米吧。 哦，两个场地是分开的。你想玩雪可以在这边玩雪，你想玩冰的话呢可以去那边玩冰。 对，是的。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运动叫做草上飞，这个季节草在哪儿呢？ 对，这个是我们今年主打的一个草上飞，其实就是滑草，我们今年主打的这个反季节新的一个项目。对，它的速度特别快，如果对喜欢挑战的这个朋友们就可以过来试一试。 哦，是在草上面滑，也是有个坡的是吧？ 对，是的。 也是坐轮胎。 对，是的。 哦，这个跟在雪上滑的话哪个速度更快一些？ 当然是我们这个滑草速度会更快一些。 哦，那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里面就有这个草上飞的一个镜头哈，可以来感受一下，也可以来看一看咱们金祖山风景区这个戏雪乐园的一个大致一个了解哈，都有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看今天小二推送的这篇文章，里面呢有视频以及文字哈，可以对这个戏雪乐园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哈。那雪莹，咱们冰上都有什么运动呢？ 冰上项目主要就是这个小冰车，然后冰上自行车、碰碰车、卡丁车、漂移车、冰上龙舟，然后冰上这个保龄球，大概有10多项。 哦， 哇，这么多呢？ 对，是的， 这么多的项目， 对， 可以说是真是应有尽有， 玩不过来， 玩不过来都有， 眼都花了。 很有可能我这个早上去了，上午玩雪，下午玩冰，哎，一天过去了。 对 对，这么多项目啊，玩不过来是不是？哎，那雪莹，咱们这人特别多吗？ 因为我们场地比较大，然后人群比较分散，所以大家来不用担心人挤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用担心。 那太好了。 对， 因为这种 娱乐项目肯定适合，比如说家长带着宝宝们去玩，非常的适合，可以，因为可能小孩子在一起容易碰到， 对， 那么场地很大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对，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今天呢，也是送给听众的这个冰雪的门票，以及冰雪这个，哎，这个运动是冰上雪上都可以玩吗？这个门票。 我们送出的套票，这次送出的套票只是雪上的一个 雪上的 对一个通票 哦， 但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个草上飞。 哦，这个草上飞 是 包括在、 这个、 对 对， 是速度非常快的那个，包括在雪上运动。那么送的门票呢是冰雪节的这个门票哈，以及雪上运动的所有的项目的套票。 是的， 但如果你想玩冰上的话，就需要去单。收费了是吗？ 是的 啊、哦，好，那么欢迎所有听众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再提一个问题吧，我们送的这个票是多少钱呀？ 哎，多少钱呀？ 价值260块钱的，多少钱？ 200多少？260。 260啊，是这个门票加上雪上运动的所有项目的通票哈。来，多少钱？ 260。 赶紧的，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回复我这张票是多少钱呀？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来问四娘一个问题，你是听众派来的托吗？ 我是卧底。 阳光下的每一个笑容都是一道彩虹，用爱画上的颜色都是最绚丽的梦，新的生活， 换季生动， 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至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冬天，

消失不见。你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的钱，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钱。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翊君的永远永远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对，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金祖山风景区市场部的经理雪莹哈，来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个金祖山风景区的一个戏雪乐园哈，以及是给我们听众来送福利的。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呢，是送的这个门票是价值多少钱的。来，恭喜这位听众叫做小杨桃，香香柠檬，花开若香溪，小乖羊，沙小静，江岩，这个应该念蛋蛋哈。来，恭喜你们七位哈，获得免费由金祖山提供的门票加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哈。那么也希望这些获奖的听众一定要去玩，不要让这个票作废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哎，雪莹， 哎， 咱们这儿除了有雪上的运动、冰上的运动，还有其他的吗？ 对，我们还有一些游艺项目，就是陆地上的一些，像这个旋转木马，然后飞扬、儿童蹦极、扎气球、套圈啊，然后砸鸡蛋，还有孩子们最爱玩的这个碰碰车，射箭这些。 哦，真的是娱乐项目太多了， 而且好像是一般赶庙会才会有的项目啊。 嗯，因为你想，可能在这个冰上、雪上玩时间长了会很冷，那么陆地上可能没有，对，没有那么冷哈。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套圈，你们想到了哪部电视剧当中的谁在那套圈套了好多东西吗？ 你这范围也太广了，赶紧别卖关子了。 对，突然想到小时候看《还珠格格》第一部的时候哈，这个小燕子套圈那一套一准一套一准，结果这个五阿哥和这个尔泰哈是抱了一大堆的套的这个奖品回到了宫里。哎呦，但是事实上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这么能吗？人家会武功啊。 对，人家会轻功。但是我们这些不会武功的套上一个圈真的是很难很难。 对，会非常的惊喜。 对，当你套上的时候，哎呀，那开心的呀， 手舞足蹈。 对，虽然说这个奖品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你的这个开心的情绪是非常好的。 对对 对，如果没有玩过的朋友们哈，可以去尝试一下，带着你的宝宝们一起去玩一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自己也可以追一下童年。 因为我们在上班很烦，一星期终于结束了哈。那么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后天是周天，真的是可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来看看雪，看看雪景，赏赏这个刚才也说到有这个北国 冰 对冰瀑啊，北国风光啊，冰雪世界呀，来感受一下这个真正冬天般的感觉哈。哎，沈阳，咱们这有这么好玩的一些项目。有吃饭的地儿不？这玩意儿天得多饿呀！ 有呢，我们景区内有一家九炉玉泉酒店，那我们酒店呢，同时可以容纳280人就餐。酒店有一些特色菜，像这个垮炖活鱼，然后炖柴鸡，然后烤全羊、酱羊蹄儿，还有我们最近新推出的一些这个暖心火锅。 哇，都是一些补充热量、补充体力的一些饭菜。 对，因为外面玩很冷嘛，那么比如说吃个火锅啊，很暖和。 对， 像这个烤全羊，那么肯定是有炭火的，也很暖和哈。它有一些特色的农家菜哈，嗯， 好想吃烤全羊， 非常好。那么有吃有喝还有玩，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么今天呢，雪莹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哈，是冰雪的门票加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是价值260元的。那么这段节目我们又该送福利了哈，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送的这个门票呢是和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是雪上还是冰上呢？ 是雪上项目还是冰上项目呢？ 的通票呢？是哪一个呢？ 是雪上的呗。 是门票加雪上项目的通票，是价值260元的。来，赶紧回复我，是雪上还是冰上？这个手速一定要快哈。那么我们还有剩下的6个名额的免费的门票哈，来赶紧的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儿会开》。那么冬天呢，有白雪，有玩的项目，还有这个反季节的草上飞哈，都在我们金祖山的风景区。我们地址在哪儿啊，雪莹？ 啊，地址在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金祖山风景区。 对，你百度导航金祖山就可以了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风景区。来，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哈，来回复我，是冰上运动还是雪上运动呢？ 总是假装无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

不要再随便走了。 我常说，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只是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我。 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哈，欢迎回来先脱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呢，请到了来自金祖山风景区的市场部的经理雪莹，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哈。那么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来恭喜这六位听众，第一位呢叫做硕，来恭喜你，猴子玩杨桃，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张猛、雨天、小竹、董小姐，恭喜以上六位听众哈，获得由金祖山免费提供的门票啊，是价值260块钱的。门票加雪上娱乐项目的通票哈，是一起的，可以玩雪上项目的所有的项目哈，是价值260块钱的。恭喜以上中奖的20名听众，恭喜你们了哈。那么没有中奖的也没有关系，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以后还会来给听众发各种各样的福利，每天呢都要来收听我们的先偷客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可以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的这篇文章，里面有大掌柜去金祖山这个戏雪乐园亲自举拍的这个视频，可以让咱们这个新粉们对这个戏雪乐园有一个 提前有一个了解 哈。下面呢还会有这个一些图片呀，一些娱乐项目啊，可以来先看一下哈。那么今天也是周五啦，明天后天又是一个愉快的 周 末了哈。那么这个金祖山明天和后天能遇见多少新粉们哈，希望跟你们能够偶遇。好，雪莹，咱们这儿刚才说了哈，吃、玩、 对、 喝都有了，还缺少个什么？ 我们这个景区内啊，有一家这个九龙玉泉酒店，那它是这个定点的特色乡村酒店，也是景区内的一家集这个餐饮、住宿、娱乐、垂钓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村。除了在这儿可以就餐呢，还可以住宿。而且酒店旁边就是我们这个冰场，所以说很方便。 比如说我是从市里过来的，我可能不会起那么早过来，比如说中午到的或者下午到的，我玩了一下午之后 来吃个火锅，烤全羊，对吧？农家菜，吃饱肚子，休息一晚上，还有地方住哈。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再来玩玩冰上的运动啊，一些陆地的项目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第二天再吃点好吃的，我们可以开车回家了，多么休闲的两天呀，是不是？ 对的。 而且呢，我们这也说到了有非常好玩的冰上项目，有冰车、冰上自行车、碰碰车、卡冰车、漂移车、冰上龙舟等等哈。雪上项目呢有小坦克、儿童雪地冲锋舟、挖掘机，然后还有这个雪上高尔夫、雪上保龄球等等，还有这个一些游艺项目，就是陆地的，有这个旋转木马呀、飞扬啊、穿梭呀、充气城堡啊、套圈、投球、砸金蛋、碰碰车、射箭等等等等哈，可以来追忆一下我们的童年。还会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投标是吗？ 对， 扎气球。 对，扎气投标扎气球。扎多少个还会送你一个礼物，多么好！我觉得这个礼物也不在它的贵重，只要你得到了，真的是非常的 开心 哈、对，本届冰雪节呢是以这个赏冰川大峡谷、玩冰雪嘉年华为主题哈。我们不仅能看到非常好看的冰川峡谷、冰雪世界、北国风光，还有这个垂挂哈，还有非常好玩的项目。那么希望所有听众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玩一玩。那么也提醒这些获奖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玩一玩哈，不要让这个免费的门票作废了哈，你们也是非常幸运的20位仙粉们。好啦，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来谢谢雪莹来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好的福利，谢谢金祖山风景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被爱迷惑不上不下，够了吧，算了吧，啊，说真心话，你善良吗？yeah， 往前追，不后退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